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北京时间收听我们的精彩回放。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周活力资讯，在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活力会客厅。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部舞剧，叫做《索马花》，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一周活力资讯，我们来关注港片《反贪风暴五》最终章发布粤语预告，并会在12月31日上映。据了解，这部电影以跨国人口贩卖贪腐案为切入点，讲述了陆志莲在查案过程当中发现其中牵涉了多名海关高层领导，层层渗透的贪腐势力令危机接连涌现，案情逐渐走向困局。最新曝光的血战版预告当中展现了更加清晰的故事脉络。为了满足人口贩卖的市场，犯罪分子会在东南亚的某些地区拐卖少女，还买通了红色通缉级别的危险分子为他们的生意护航。作为反贪系列的收官之作，目前电影《反贪风暴五》最终章凭借全面升级的剧情和制作，登上了猫眼平台贺岁档最受期待的影片。榜第一名。另外再来看看12月7日国产原创现实主义喜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阿狗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下参加了舞狮比赛，经过重重磨砺，最终凭借满腔热血和冲动成为自己心中的雄狮，这样一个热血励志成长故事。作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现实题材动画，具有深刻的现实内涵。这部电影和以往同类型题材相比，在精神层面上是做了更为深化的感情塑造，人物不再是单薄的个体的少年的成长，而是通过平凡的少年在曲折人生中的崛起故事，真实剖析了底层小人物的心理，引发大众对现实生活的高频共鸣，传递出任何人都能勇敢追梦就能创造奇迹的情感内核。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了。消息来自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活力会客厅。欢迎回来，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首先呢，我们请今天我们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陈冠梅，来自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 陈老师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目前呢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青年的教师。其实最近呢，我们知道您有一部作品是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的一部保留的剧目，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索马花》。 对， 这部剧是应该是汇报作品吧，可以这么说吗？ 这部作品呢是作为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大戏，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的毕业大戏。然后呢，之后他这个作品呢，作为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表演班毕业演出的毕业大戏，同时呢，也是中央戏剧学院双一流引导专项资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要项目。 那这部剧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这部剧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位支教老师，然后去到四川大凉山的故事，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一个小故事。但是虽然说我们的故事的整个框架很简单，但是呢，里面有很多小的故事，比如说孩子们的故事，还有老师们的故事，其实这些故事都是在这些年当中曾七次去到大凉山，然后不断地做采风工作，然后在这些采风的过程当中获得的一些灵感和故事的原型。 你七次去了大凉山？ 对。 这个耗时大概有多久啊？ 如果说是从纯舞剧创作来说的话，前后应该有4年的时间。 那我觉得是很久的时间。一般好像毕业大戏可能大家准备一年， 对 对 就差不多了。 对， 您这个是准备了4年才完成的一个项目。 是，首先就是说这个项目相对来说会比较特殊，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戏吧 非常的重视这样的原创作品， 嗯 啊，所以呢就是把时间战线拉得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这个作品啊， 嗯， 然后呢其实这个作品是完全的一个写实性的作品，就是发生在今天当下，相对来说风花雪月的故事比较少，在里面基本上都算是， 嗯， 啊比较有血有肉的故事。 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契机让你有做这部剧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其实如果说到这儿的话就要讲到2012年去了， 嗯， 啊当时我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其实非常的迷茫，我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说实话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嗯， 然后呢有一天我躺在沙发上然后正在看新闻直播间， 嗯， 当时看到新闻直播间的时候就有一则新闻，然后说到梁山有一群失忆儿童，那么这群失忆儿童呢他们主要的背景就是说他们的父亲因为种种的原因不得不离开这个家，然后母亲呢就怎么讲呢就改嫁了，在当地有一个这样的彝族有一个这样的习俗，母亲改嫁之后是不能和她原来的家庭有联系的，所以这群孩子就变成了事实上无人照料的孤儿，很多的他们就是和奶奶爷爷生活在一起，但是呢爷爷奶奶其实是很难有这个能力去照顾他们的，所以生活非常艰苦。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想去看一看， 嗯， 然后我其实是个特别感性的人，于是呢我第三天我买了机票从北京飞到西昌，然后从西昌去到了美姑县， 嗯， 然后从美姑县然后再去到了下面的一个小村子里面，我本来以为是很容易就能到达那个地方， 嗯， 结果呢不停地走路火车然后坐马车然后再坐小面包车然后再走路，折腾完了之后我终于来到了第一所我去的这个索马华小学。当时进去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孩子们还在上课，我的所有膝盖以下全部都是泥，我在想我应该给孩子们要留一个好的印象， 嗯， 然后我就在这个教室的旁边看到了一桶水，我把那桶水提起来， 嗯， 然后全部拿来这个洗完了，然后呢等到下课铃打响的时候孩子们从教室里跑出来那一瞬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恶臭，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很难把孩子的味道形容成恶臭的， 嗯， 但是在当时这就是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完了孩子们出来之后就是他们穿的都是大小不一的衣服， 嗯， 可能有的孩子穿的很大号， 嗯， 对，有的孩子穿的很小号，有的孩子就是搭配着他彝族本身的衣服然后再配上一双那个 cross 的鞋， 嗯， 然后就看起来觉得很滑稽，但是呢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那个黑黑的， 嗯， 然后呢一定是有两道鼻涕挂在脸上的，这就是我对他们最初的印象， 嗯， 就在这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其实触动挺大，就是支教老师短暂的介绍了一下，支教老师就说哎，你能去做饭吗， 嗯， 我当时整个人就懵了，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饭，我说我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完他说哎，那个水在那儿，我当时想坏了，我把刚才所有的水拿了就是洗手， 嗯， 洗裤子去了， 嗯， 然后当时那支教老师对我非常生气，然后我也很不理解，我觉得你有必要对我这么凶吗， 嗯， 然后我就很失落的，然后但是还好我有矿泉水，我就说那行要不中午就先煮个泡面吃，他说厨房在哪儿哪儿，我进去之后是需要这个拿火柴点火的那种灶 啊， 并不是， 那你肯定不会， 那我肯定不会，其实我在里面很努力的尝试了半个小时， 嗯， 整个烟就是把这个房子全部就是熏得简直无法睁开眼睛， 嗯， 我半个小时还是没有把它点开。然后呢其实第一次跟那位支教老师见面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们俩就默默的我跟着他去打水， 嗯， 我们俩要从学校出去大概走30分钟的路，然后去到河边然后打水，把水打上的时候我当时就很贪心，我说那我就来一遍我也不容易我多打一点，然后一路不说挑不动的这个问题吧， 嗯， 走两步洒走两步洒，等到回去的时候晃了只剩1/3， 嗯， 所以我当时才觉得哇塞这个水原来老师他那么生气对我是有原因的， 嗯， 当时2012年的时候其实我去的那个地方是没有水不通电更没有网络的时候， 所以这个事就非常深的触动了， 对，非常深触动我，嗯，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件当时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美好的瞬间嘛，我当时在那儿我给他们上一些简单的舞蹈课， 嗯， 然后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我在那上课好像挺无用的， 嗯， 就是孩子们其实不缺这个， 他们缺的就是实实在在一顿热饭，然后一件保暖的衣服。然后中午我就说，我当时看到过一个让我最心凉的午餐，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们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以为孩子们好多人就是自己带饭或怎么样，等到全班20个人自己带饭的人没有超过5个，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呢，他们带的是什么呢，最好的饭是用塑料袋盛着的白米饭。然后当时是4月初，山上其实很冷，然后里面其实饭里面都有冰碴子，但是呢那个是最好的饭。那个孩子把塑料袋打开，纯的白米饭，然后呢再把这个他们最好的食物，就是康师傅方便面的那个油的调料包，他把调料包打开放在手上，再把这个米饭放到手上，然后这样捏就雾化了，然后这样那个油就拧在一起。然后他当时伸手给我说，老师你吃一口。然后 我当时其实人就是整个人就是盯在那儿了，因为他是把孩子是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给我了。然后剩下的孩子我就看啊，除了他们4个5个孩子以外，所有的孩子基本就是站着。当时政府是每个孩子每中午是给他们发一根火腿肠和一瓶奶，所以基本上孩子们来中午他们就是喝一瓶奶喝一根火腿肠没有了，然后就一直得等到下午的时候回家吃饭。所以说那顿饭其实对我的触动很深。然后呢，等到我其实我在那里第一次就待了不到2周的时间，我要走的时候，班里有一个个子高一点的一个男孩，他已经16岁了，然后但是只上了2年级，就是他当时外出打工然后再回来，所以整个班里面大家都是这个高矮参差不齐的，有8岁9岁的，有16岁的。然后呢这个16岁的我叫他大哥，然后呢他就拍了他几个小兄弟过来，就说哎老师你要走了。我说对，我当时其实心里有点不舒服。他说没什么送你的，给你唱首歌吧。 其实很感动哎。 对，然后我就说好，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扯着嗓子就唱了一首歌。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因为我是搞创作的，所以我会特别敏感，正常情况下我一定会拿出手机或录音笔来录，但那一瞬间我没有办法录，就我没有办法去破坏他们的这个情感或者怎么样，我就是站在那，然后呢这个歌声我就记在脑子里了，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完全就是歇斯底里的喊，其实什么根本不在调上，我能够看到他们黑黑的脖子上的那个老板那个叫什么筋，青筋暴露，然后就喊了一首歌出来。然后喊完了之后，这个歌的旋律一直在我脑子里面。等到我走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们其实他们真没有什么可送我的，但是呢我的包里出现了很多土豆，就是他会觉得哎老师你在路上吃，然后就把土豆就往我包里带着的土啊什么的他就往我包里塞，使劲塞。然后包括有一天早晨我去上课的时候，桌子上就有一串项链，红色的这个野果子穿成的项链放在这儿，放在这儿时候我当时特别温暖，我的心都快化了。然后我就把那个项链这样拿起来，我说谁送我的，谁做的。当时特别出乎我意料，因为在城市里的孩子他会这样就会争，老师这是我做的或者怎么样。我当时问他们，我说谁做的时候，印象很深的就是所有的孩子要么就钻到桌子底下笑，要么就是说他就大家相互指，然后最后指到一个小女生的时候，我知道肯定她做的，然后她竟然不好意思到跑到教室外面去， 还是很害羞。 我当时就觉得哎好干净啊这群孩子，没有一个人说是我要争这个功。然后等到我走我回到北京之后，其实我就不能忘记那个旋律，然后我就在想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因为我当时自己是学生，我也没有什么财力也没有所谓的这个资源。然后但是我是一个编导出身的人，那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编一个作品，然后让更多的人来看到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一种莫名的一种进化功能。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在街上或者怎么样，我拿一个板子，我展现很多贫苦的孩子，我说哎大家能不能捐点钱或怎么样，其实80%甚至90%的人会有一些反感。但是呢我做过这个小小的一个实验，当我们这个舞剧演出的时候演完，然后还有这个导演的演后谈结束之后，我把一个二维码扫码的一个捐款的一个二维码就放到我们剧场门口，我看到那个观众出来之后真的是有一半的人就自主的然后扫码捐钱。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这个进化功能。而且包括我自己，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你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去表现一些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然后来让别人看到。 所以这个作品就是一直在你心中，然后有这么样一个情节，我一定要做它。 对。 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你回到了中戏，然后又做了这样一个作品？ 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挺戏剧的。 当 我把这个作品第一个小作品2012年完成之后，参加了桃李杯舞蹈比赛。比完赛之后呢，其实我当时就毕业了。我也在这个找工作和自我人生的迷茫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到了美国去。在美国一直到了2015年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一天，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说，哎，你好，能不能就是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能不能的某某某老师，你能不能回来我们这儿给我们做一个作品，有一个作品我们在网上看到觉得很喜欢，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有很多小作品在网络上，我当时就特别不屑的说啊，哪个作品啊，因为这么几年其实很少有人在提到这个作品，然后他们就说啊，叫流泪的索马华。我当时一听完的时候，我的心就是特别温暖，就颤动了一下，因为我有好几个作品，但是呢无人问津，就是这个流泪的索马花真的是无人问津，从来没有就是再演过。然后我说啊，那可以啊，然后就这么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我2015年底的时候，然后就回北京了，就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就开始了这个创作。所以就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 所以后来你把它就是酝酿成为一个毕业大戏的时候，还是又经历了4年之久。 对，4年时间。 这中间也有很多采风，还有带学生去大凉山的这样的时候。 有，因为我觉得一个不论是从事什么样的艺术吧，真的是需要扎根到这个土地上的，然后你的作品才会有土地的味道。而不是一味的所谓的这个阳春白雪啊，然后甚至无病呻吟。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作品好多都是在房子里自己造车，自己感动自己，然后所以我特别热爱这种走出去的状态。然后当然了，就是跟索马花其实是对他是有一种情结的。为什么？是因为那群人，就是我会很挂念当时的那一班的孩子，我会在想，哎，那位支教老师他还在不在那里，他还能不能坚持在那里，一个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还能不能坚持得住。然后呢，等到我来到中戏之后，我们决定要做索马花这个舞剧，然后成立了我们的这个小的剧组，有这个灯光作曲，然后还有舞美设计等等，还有服装设计。然后呢，我就是带着他们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大概有3次的时间，然后去到凉山的各个地方去采风。但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当然了，就是之后我会觉得会带着一种目的去，我们是为了去采风。然后呢，等到再后来，就是说当我把我的学生又带去了，然后甚至我们演完出之后我又去了的时候，其实后面的再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不是为了采风了，就你对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好像你的一个使命感。就比如说我认识的第一个女孩，当她告诉我前年的时候，她告诉我，老师，我考上大学了，虽然是一个那叫什么3本的一个学校，学的是水利，但是要知道一个彝族的姑娘能够考上大学，这一路走来有多么不容易。 对， 我在这里就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就这个故事是也是在我舞剧里面的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她不是在我们班上的，是在另外一个班上的一个小女孩，是一位支教老师分享给我的。她说这个姑娘呢，她每天早晨就是和她的一个哥哥两个人，哎，一起结伴来上学。然后呢，为什么能关注到她，是因为这个女孩她每次是穿了哥哥的鞋。她大概有个8岁，但是8岁的小孩其实长得很矮，因为他们很瘦小， 营养 不良，对，都穿着那双大鞋。完了后这位老师就说，哎，孩子，你为什么不穿你自己合脚的鞋？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哎呀，我这个爸爸妈妈说了，就是让我捡哥哥的鞋就可以了，这个鞋特别好啊。其实就是因为父母不愿意多花钱 在他身上， 在女孩身上，就觉得哎，你就穿哥哥的鞋就行了。然后有一天再上学的时候，只有哥哥一个人来，老师就说，哎，你妹妹呢？他哥当时说了一句，死了。当时这个老师就完全不好了，然后就说，为什么？然后哥哥说，啊，昨天他上山去放羊，路太滑摔下去了。当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满脑子就是那只鞋。如果他有一双合脚的鞋，是不是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 就是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讲起来会觉得有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但是呢我就是把这个一只穿哥哥大鞋的这个女孩的这个故事放到了我的作品里。然后呢还有一个故事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一位14岁的姑娘，当时是还上小学6年级，然后呢跟老师说，老师我明天不来上学了。老师说为什么？哦，我下个星期我就要出嫁了。一个14岁的姑娘。 嗯， 然后老师非常难过，跑到他们家里面去，去交涉，去谈，说一定要让孩子上学，怎么怎么样，这孩子这样子以后才会啊有出息有未来。但是爸爸妈妈说，我们已经接了这个彩礼了，没有办法。老师说我们想办法把这个彩礼给补上，给男方家补上。父母说我们丢不起这个人。然后这个女孩就是出嫁了。等到我第二年再去的时候，这个算15岁的女孩生了第一个孩子。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说当地不是说是经济上的贫穷，我觉得金钱上的贫穷并不是问题，而是思想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她成为了一个牺牲品。那么在我的舞剧当中的时候，我把这一个女孩加一位支教老师，还有加了一群黑袍子的人在裹挟着他们，然后这一位支教老师似乎看起来在为这个小姑娘抗争，但是她也没有办法抗争。其实这个小女孩就是当地的一个牺牲品。所以我特别希望通过未来的教育也好，通过更多人的关注也好，不要再有上面我说的这两个这样女孩子的故事。对对，因为在当地确实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在一家人他会生3-5个孩子，那么他会努力的让男孩们一定要去上学，然后在女孩的情况下就是有能力了去，没有能力肯定是女孩是留在家里的。 所以这几次的采风，对于你来说，你看到了就是当地的一些变化吗？ 应该说是我看到了凉山的巨变。跟大家举个例子，我12年去的时候，从西昌坐车到美姑，当时是大概5月份的时候，路上非常不好走，遇到了几次这个山体滑坡，然后路断了，所以说整一条180公里的路，一共走了16个小时。然后呢，在中间司机还要求这个乘客3次还是4次下来，我印象很深，然后帮忙推车，然后呢，车上这个鸡呀、鸭呀，甚至还有小猪仔，就是到处乱跑，就是整一个人你都觉得啊，这是一个坐在那儿的时候你会特别灵魂拷问我在哪儿，然后一直到2019年，我带着中戏的学生去采风，去做志愿者的时候，同样的路，西昌到美姑180公里，一共开车3个小时， 这就是 凉山的巨变。我觉得一条路就是看路就能看到变化。 所以你带中戏的学生们去的时候，他们应该感触会更深，他们应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活的状态。 对，因为当时我带他们是作为志愿者，然后深入到每一个贫困家庭去做这个记录。当时我们分了3-4个小组，每一天的任务就是说从 A 他们家庭，然后去到 B 家庭， B 家庭去到 C 家庭，但是每一个家庭可能隔着2座山，但是走起路来的时候基本上都要走1个小时，然后长的要走3个小时。所以我们有一个女孩，她在走的过程当中3个小时之后她哭了。哭的原因呢，一是因为累，二是因为她认为孩子们特别不容易。因为当时孩子们来上学的时候，其实他们基本上正常走路，就算近的家庭吧，基本上走路半个小时，然后远的吧就是需要3个小时的都有，天黑着就开始走，然后等到天亮的时候正好走到，然后有的孩子甚至要趟过这个小河，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在当地其实大家已经觉得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就是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在支教的这个小学的时候，因为凉山大山里面总是那个雾蒙蒙的，非常浓的雾，然后呢早晨当时孩子们是不看表的，因为大家家里都没有表，比如说我们设定的是8点上课，但是孩子们可能那天天亮的早，他7点就到了，如果晚的话他可能会8点半甚至9点才来，所以我们那一会儿就是觉得，我就觉得也都不用看表了，然后呢他们来的信号是什么，就是听到歌声，因为那个雾非常浓，然后把整个周围的山全部包围在一起了，远远的你就听到 因为彝族的孩子都特别有唱歌的天分、 嗯、 然后呢他们就喜欢这样结伴而行，哎，我看到你了，你看到我了，然后大家就唱着歌，然后那个歌声就开始感觉穿透了云，然后在我们在这个操场上就能听到他们，就知道哦，孩子们来了，可以上课了。你知道，就是一个 他们还是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很开心、嗯。其实当地的孩子并不会觉得自己苦， 嗯， 他们不觉得自己苦，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外来去的人会觉得他们苦。我觉得全世界的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很开心。就比如说我们要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一二年一五年的时候并没有自来水，在教室里面都是需要去河里洗手的。我们就想告诉孩子们啊，你们要勤洗手啊，要剪指甲。其实当地的孩子除了出生以后基本上没有孩子洗过澡，他们也就是夏天的时候跑到河里去这个洗一下。 嗯， 甚至到现在还有一些村子就是大家没有这个习惯说是洗热水澡，因为就没有这个条件啊、 嗯。 然后呢我们去到这个河里的时候，我教他们说洗手洗脸，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就是一个打泼水仗的事儿。 嗯， 然后呢大家都混打在一起。 嗯 啊， 所以这样的经历也让你觉得做这样的一个舞剧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把这些元素都融到了这部作品当中。 对，是的。然后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支教老师，因为支教老师不是在大山里的，他是可以有选择权的。在大山里的人说白了他没有选择权，他被圈定在那儿了。但是呢大山外的人是有这个选择权的。我所有认识的这么多年那么多支教老师，其实总结他们的特征吧，就是第一，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大中型城市北上广，还有很多留学生，然后香港澳门的都有。然后第二点就是他们都很年轻，曾经我去的时候90后，现在基本00后的孩子。还有一点，第三点就是他们很有这个社会责任感，这是让我很诧异的一点，说实话。因为我会听到很多声音说，哎，这个总是来说，哎，年轻一代的孩子这样那样娇生惯养，但其实去到大山的时候，你看到那一群年轻人朝气蓬勃的在那里集训然后培训，我就见过支教老师晚上备课。我当时说实话，我自己有时候我就觉得我都不够，为什么？我也在教大学的课，但是有时候我备课我也没有那么认真，这是实话，就觉得哦好差不多，然后我再看一遍我就可以去了，但是没有说是跟老师们互相探讨的。我有一天晚上我就看到3位支教老师他们在讨论怎么教数学这件事情，一位小组长，然后再给2位新老师类似像培训。我心想这1年级的数学这有什么可培训的，就是说实话啊，就是3+5什么6+7就类似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培训的。但是等到我看到他们培训的方式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些老师好了不起啊。为什么？他们要幻化成自己的语言，孩子们的语言去教他。还有最重要一点是当地其实语言不通，很多村子里的孩子他们不会说汉话，所以说呢就得需要班里有一个孩子还要在班里做翻译，然后他们这样沟通其实是很难的。举个例子，当时就说3个香蕉加2个苹果等于多少，孩子们就懵了，因为孩子们没有见过香蕉，你必须要拿就是他们的语言来说话。所以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嘛，就让我觉得支教老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群体。当然了，里面也有很多鱼龙混杂的成分不可否认，但是呢只要你去到那儿，你踏实的在那儿，不论是工作半年还是一年，我觉得就是好样的。 所以后来你就把当时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孩子们给你唱的那个歌的那个旋律应该是融入到了索马花的这部舞剧当中。 对，这个旋律就成了我们索马花整一个舞剧的主旋律。他们也是在舞台上对着老师唱了这首歌。我们当时的这个主题曲做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网上啊，有发呀，有分享啊，然后当然啊，他们那边还是有一些闭塞，但是但凡是能听到的基本上我们都给他们转发。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首先第一个，当他们知道哎，有人在做他们的戏，有人在做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惊诧，就觉得我这点小事儿还需要做出来吗？而且包括我在采访他们的时候，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总会问你们长大最想做的是什么，然后99%的孩子跟我讲的就是我想当一位老师。我当时就想这好像变成了当地的一个顺口溜了。然后有一天我去一个山头很远，当时我们坐在那个中巴车上，很破的那个小车上，然后呢开的时候路过山头的时候，我就看到2个小孩，我就问我说学校在哪里，然后他就看着我说 啊，你是老师吗？然后我就说对，我是老师。这两个孩子做了一个举动，我觉得这是在城市里我永远不会看到的。 嗯， 他们两个孩子对我敬了少先队队礼， 很淳朴， 对，很淳朴，然后就站在那立正，你知道吧，然后敬了个少先队队礼，然后说老师你好。哎，我当时感动的要死。然后其实比如说你只要去到凉山当地，你去到村子里面，你只要说我是老师，当地的这个老乡们真的是把你当做，我觉得像亲人一样。你知道他们整个家庭来说，特别村子里的家里也就是有个七八只鸡，一只鸡对于他们来说其实真的是很珍贵的。但是只要你是老师，你去到那儿，好几个家就会拉着你说，哎，老师我们杀只鸡去。你知道，就是 热情款待， 热情款待。也就是说后来我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孩子都说我要当一位老师，因为老师在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分量特别重，而且这个职业是他们的小世界里面能够看到最好的职业。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当时是这样的，有一位支教老师，然后呢他带了这个班，正好带了半学期，然后呢孩子们就问老师说，哎，老师你下学期还来吗？然后老师就说，哎，到时候看。你知道就是说我们特别喜欢说，哎，到时候看，再说，就这样。但是对于孩子们可不是这么理解的。然后等到下学期的9月份左右的时候，8月底的时候，有一天这位老师其实已经离开凉山了，然后在杭州工作，他有一天突然就接到了一个电话，一看手机号是从凉山来的，那个声音很熟悉，就说，哎，老师老师，我是谁谁谁。然后老师也很高兴，然后他就问老师你在哪儿呢，然后这个老师就一下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完了就像我们城市里特别爱说的那句话，就是我在外面。然后学生就问你在外面哪儿啊，然后老师就心里就有点很难受，当时因为都是有情感的， 对， 然后说啊，我在某某某某个城市。然后老师问你是怎么打到的电话，他说哦，我们来到这个火车站打的。然后当时这个老师眼泪就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从这些孩子的家去到火车站是需要大概坐车5-6个小时的，也就是说孩子们拿着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走路还是坐车，然后去到了火车站， 就 这需要1天的时间，为了给他打电话，为了在那接他，他们觉得要开学了，这个老师要来，所以当时老师就受不了了，然后就说孩子们对不起，我不回来了。然后呢孩子们就很失望的把这个电话挂了。之后在索马花就是基金会，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不成文的规定，一定要对孩子诚实，当孩子问你说老师你还回来吗，你就告诉他我不回来了，要不然孩子们就会等。就是孩子们对支教老师的那个爱和那种，我觉得是现在的就城市里的孩子是不可能达到的，就是他们懂，他们什么都懂，然后就你能感觉到他们特别崇拜老师。 所以这部作品做下来，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悟呢？ 哎，我觉得收获特别多。首先我发现今天其实我根本没有谈作品本身，没有谈， 都是故事， 全是故事。因为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有眼泪，有汗水，什么都有掺杂在一起的，它就是活在我们今天当下的一件事儿，然后它每天都还在演，也每天都会有变化。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我觉得就是对我的怎么讲呢，艺术追求的影响吧。其实让我觉得艺术工作者特别特别需要一种使命感。我们今天是一个说白了全民娱乐的时代，然后 对大家追求流量， 对 追求流行网红的东西。 是的，也就是说当时为什么我那么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拍这部戏，其实之前我给几个投资人聊过这个戏，别人跟我就讲一句话，冠梅这部戏不挣钱，排不了。 对，大家追求的目标不一样。 对，不一样，就告诉我就是不挣钱，所以呢我就把它就是压在心底了。但是呢我就很幸运，就是学校有这方净土让你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一份责任感吧。我想我作为导演，我最希望的是通过一个作品然后来温暖大家，然后通过一个作品来唤醒大家这种爱的给予和奉献吧。然后用一种很艺术的手段来让大家觉得这份奉献很值得，然后让你觉得自己也温暖自己。所以呢我期待下一次在我们这个索马花舞剧能够公演的时候，能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来到剧场。同时呢有一个基金会叫索马基金会， 大家可以在微博或者是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我在这个基金会里面和他们合作了大概有这么8-9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可以大家各个方法，然后为梁山的这群孩子献上一份爱心，同时也为支教老师奉献一个小小的力量。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来听一下索玛花的这个改编的这个音乐。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周末活力派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呢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